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每日。 今日2024年12月1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年尾埋单计高数嗰种时嘅季节啦，就一大堆咁嘅年尾回顾啊， 包括呢个 TGA 咧，我哋都会喺专题再讲嘅。我哋翻翻嚟啊。 好啦，咁喺开始前报嗰张系翻外方物唔系太好嘅消息嘅。咁外方物其中一个主持就 RB79F 就喺2024年11月就骤然去世，享年46岁。至于佢嘅情况咧，就我哋 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清楚， 都唔清楚，因为问过报嗰张消息嘅超监，佢嘅讲法都系我都唔知道。 嗯， 冇人知道发生咩事， 因为全方物同佢最熟就系阿超监啊，佢都唔知道，我哋就更加唔知道。 同埋阿色魔两个超级都唔知嘅话，咁就冇人知噶啦。咁就祝佢安息啦。 即系只能讲，我哋终于去到呢个会有同龄嘅朋友过身嘅年纪咯。 佢好后生啫嘛，46啫嘛，我老过佢， 我后生过佢。 就算啦，扮后生悭啲。 即系对上一次见佢已经系2019年嘅事咯。 真系大家以为佢系离开咗香港，但系估唔到突然间去香港，佢喺香港嘅其实。咁就唔知道发生咩事，真系冇人知啦。有啲嘢， 自从冇肺，我哋唔喺实体见面之后，都冇见过佢咯。 好啦，唔讲啦。咁讲翻我啲， 咁我哋讲翻新闻啦吓。 系啊，首先就系一单，其实系证明一样，就系世界上最危险武器就系抬脚，就系抬脚。咁生意云一就唔小心只脚踢咗落去只床脚嗰度，左只骨折咗。呢个系好，大家会感同身受嘅，就系无意将一刻刻踢落条门脚度啊，抬脚啊。床角咁样痛到飞起嗰种感觉，好少会踢断骨，但系痛，但系我谂每个人都踢，每人试过嘅。 嗯，其实有时咧系断咗，你都唔知啊！一夜转身吓，无情力啊，可以好大啊， 痛到黐线啊！咁就冇办法啦，呢样嘢真系捉，真系小心抬脚啦，呢啲嘢都冇办法嘅，除非着咗鞋，唔系嘅话咧，有时砰一声踢落去，你必有啲无情咩嗰下先痛，嗰下先夺我命。 嗯， 好啦，咁讲完啲声优新闻，就讲下啲新作啦。 呢、这个世界名字剧场，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即系你细个睇嗰啲啊，其中一套小灰狼啦。 咁肯定新嘢嘅。 咁佢就出外转身动画，因为呢套咧比较特别咧，就系咧呢套嘢喺日本咧，即系当然佢当年系一个经典啦。其实佢 keep 住咧系有啲新搞作嘅，一路都有搞作嘅。咁而家佢就整个算系外传啦嘅电视动画，咁当然唔会系当年嗰种咁嘅画风啦，不过都唔知佢会点样玩个，因为当年世界名著剧场啊，系真系讲紧各经典故事攞出嚟改编噶嘛，咁而家佢再做一个咁嘅外传，就唔知佢会点样玩法咁样咯。 因为佢经典到咩程度啊？就系、是《交响情人梦》里面咧，阿洛德咩玩嗰、那个嗰、那个睇嗰套动画，其实就系差，就系攞呢套嚟做嚟猜啫嘛。 嗯。 咁就依套即系世界名作，对我嚟讲已经好遥远嘅，好老实。 我都系我哋细个时候嘅事嚟啊嘛。 过咗啦，过咗我啦。好啦，跟住讲下啦，就系、是、你老兄经常吹捧嘅一套作品《章鱼必》啦。 即系唔系可以叫经常吹捧嘅？当年睇嗰阵时系大受震撼嘅。咁当年喺日本都有讨论套都好强嘅。虽然啦吓，个作者后尾出嗰套就烂咗尾啦，咁啊另一回事。先呢套因为佢嘅个短咧，所以就冇乜事。呢个《章鱼篇》的原罪， 唔系短篇出神作系传统嚟噶嘛？ 唔纯粹系咁，因为佢嗰种咁嘅爆嘅方法咧，拖长咗就有机会出问题啊。咁佢呢度单本都系上下两本啫嘛。咁咪喺出问题之前就已经完咗咯，即系一套作品第一话，算都系冇讲啦，就系冇嚟睇咁多， 冇讲啦。 我有当年有写过文章嘅，咁一套有杀人啦，有霸凌啦，黑心残作品，当年系好 Q 红嘅。咁佢而家出动画，唯一问题就系套原作咁短，你点样出动画咯？一系就电影，一系就 OVA 或者 something like that 嘅短片形式。你只要出电视动画一季都唔系唔得，可能会拖得有点长，可能有啲嘢要补成咯，可能会有啲困难。嗯，不过佢都冇讲明系咪 TV 动画，咁啊睇下点咯。 都系嗰句啦，短篇出神作系传统嚟嘅。你睇藤本树啲短篇封神咁滞，一套长篇集集都冇事。好啦， 跟住一个咧，其实上个礼拜都有噶啦，但系上个礼拜咧佢烧得唔够大，我觉得系冇乜必要去讲啊。但系佢竟然可以烧多个礼拜，咁啊，姑且睇一睇啦。咁单睇下，但个 本季嘅话题作啦，因为本季冇乜特别大嘅作品，咁呢套嘢就叫做猴子阿青王状态下突然间就爆出嚟啦。 我唔敢咁样讲，老老实实，我只能讲我睇唔明。 即系成套嘢我睇唔明。 对针嘅作品，如果从来咁讲嘅，就系、是、从来都系针嘅作品就咩咧？红就红硬噶啦，系睇红到咩程度嘅啫。咁佢呢套呢个系佢又冇乜特别猛嘅作品攞嚟冚佢嘅。 作品如何我唔讲，亦都唔系呢次嘅重点。那个跟就系讲紧咁，你既然红咗啊嘛，咁啊当然会有人留意啊、关心啊，甚至去所谓嘅创作啦，要打引号啊，大家睇唔到我手上嘅引号。有人咧就将佢入边嘅角色，将佢变咗做黑人。黑人化即系个 fix R 啦，我哋好耐之前都提过啦，唔会叫大家听翻去听嘅。所有嘅 fix R 咧，意思即系话有啲作品佢哋认为入边嘅黑人唔够，或者直情系认为呢个世界嘅黑人作品太少啦，所以会将一啲唔系黑人嘅角色变咗做黑人，即系佢唔系纯粹游黑佢咁简单嘅，即系因为白人游黑又系另一个禁忌话题嚟嘅，虽然都系鬼佬世界嘅嘢啦，唔关我哋事。咁佢就係會將佢變咗做成個嗰啲典型非洲黑人咯，即係嗰啲孖印腸嘅嘴唇，由棕色去到啡色，甚至去到黑色嘅皮膚，嗰啲雷鬼頭啊、爆炸頭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咯，我成日都覺得咧，你講到黑人就係整個樣子咧，其實係咪一種黑白印象，甚至歧視嚟嘅咧？ 係，絕對係，不算啦。 不过唔紧要啦，佢哋都不过讲呢啲嘢嘅，即系画呢啲嘅人咧，就系啲所谓嘅乌卵啦，大家明噶啦，我唔使讲咁详细啦。问题就又系，喂，你哋鬼佬世界玩捻饱佢啦，唔好搞我哋日本 A C G 得唔得？ 好难噶喂， 即系个系一个好冒犯嘅嘢嚟噶嘛。本来去到呢度咧，系上个礼拜嘅事嘅，但都仲系还好啦。即系你知呢个互联网上面成日都啲咁嘅嘢啦。今个礼拜有咩啦？新参战就系、是、美国嗰边。嘅配音员 retreat 咗呢嚿嘢，转去支持，去话佢支持佢嗰啲嘢，咁样咧就上升咗另一个高度啦。因为咧，呢类咁嘅 fix 无论你中意佢又好，你唔中意佢都好啦，都系你自己啲所谓嘅 fans 自己玩爆佢嘅啫嘛。虽然我有时都怀疑嗰啲 fix 嗰个系咪 fans， 不过唔紧要，因为据说嗰个画嗰个人咧系一个16岁嘅少女，仲要系收钱去委托。佢话其实两件事都唔系问题啊，问题就系你官方的你配音员点都叫做官方嗰边嘅人啦，佢仲要将个头像换成入边其中一个角色，当然系指黑人版咯。咁咧就另一回事了，因为你官方去背书呢样嘢咧就好罩忌啦。一嚟就系本来就会有版权问题嗰啲，算可以唔理，姑且可以唔理，因为官方去支持同人嘅创作都唔系唔常见嘅。咁问题就系你呢嚿嘢本身就好大争议噶啦嘛，而且我哋一路讲 fake art 其中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系否定紧原作。点解叫 fake art 啊？因为佢有啲问题佢要 fake， 咁即系话原作有啲嘢唔掂，唔不足，我而家我伟大光明正确的去修正你，咁就系一种否定原作嘅行为，咁就会令到大家好唔爽啦，而且系好唔正式唔正确啦。调翻转会，你无论你嗰件嘢正唔正式，佢都到你官方去嘅人去支持咧，就会有啲问题啦。咁就烧起嚟啦。咁然后咧，以我所认知，佢系首先改翻原本嘅头像，即系原本系有个自己头像啦。咁当然都系啲动漫相关噶啦。咁佢就转咗做嗰张图嘅头像，跟住俾人屌到开花，最终缩翻。跟住依然继续俾人屌到开花，因为废话嚟嗰个死性不改。嗰阵时我先查，我唔系好肯定佢以前系咪咁噶。佢依然系继续系 retreat 嗰啲类似嘅 fix art， 咁啲人系继续屌佢啦。咁佢最终系删咗出嘅。咁当然我相信佢就算删咗出都好，就系、是、你班友仔霸凌我啊，乜乜七七，你知嗰啲明噶啦吓，都系嗰个嘴脸噶啦。咁啊。成件事就再又再加插一扎啲 VTuber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相关，而家欧美特别系欧美嗰边系乱成一锅粥的，即系而家到为止呢一刻我哋录音呢刻应该都仲嘈紧，即系虽然都系嚟嚟去去都嗰啲嘢噶啦，我都系咁谂，即系咧大家记唔记得咧？之前咪有个话黑人角色俾白人去配音乜乜唔如何那样唔得乜乜七七，我谂紧。咁你揾个黑人去配我哋黄种人系咪唔好啱咯？即系咪都系唔好政治正确咧？你应该要揾翻个亚裔嘅人先可以去配先啱噶嘛？最少都要。 算啦，我真系觉得呢个问题讨论就多过一鱼嘅。你咁样拗落去咧，就永远就系嗰句，你有你拗，我拗，大家都从无有个从无稳位。 咁姑且都讲多一样啦，咁就系日本仔啊，呢、這个白人崇拜乜乜七七如何啦样？嗱，我唔知道你班托布系想乜鸠嘢。但是东亚人即是包括这个中韩日台喜欢白呢，就跟你鬼佬是没什么是毫无任何关系的。 不过我想他们看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因为我们黄种人的肤色呢不是天生的，好看你后天到底晒几多太阳。所以为什么 当年会以白为美呢？就是因为只有不用劳动的人才会白的，大家推崇那些人就这么简单。咁啊，讲多一个经常俾人攞嚟辩护嘅例子，巴西灭菇啦吓。我哋成日讲，哎，咁你做乜巴西灭菇就可以变黑，我哋 fix 下就唔得啊？咁原因都好简单嘅啫，因为首先巴西灭菇唔系人，灭菇唔系人嚟嘅，系 software 嚟。OK， 不过呢个唔重要，重点系你整巴西灭菇嗰阵时咧，你系一个创作嘅过程。假如佢系巴西国籍嘅话，会点？但系你 fix 下，基本上只系将佢游黑咗啫。冇任何其他嘅创作，你完全摸得出系某一精嘅原画嚟嘅。而且如啱啱所言啦 ，Fixture 入边系有否定原作嘅意思，而巴西灭菇系致敬原作，呢个系完全两样嘢嘅，同抄袭致敬系好明显地分辨到系两样嘢嚟嘅。一样，你唔可以将佢混为一谈，你将佢混为一谈，只不过系显示你几咁词穷理屈嘅啫。咁啊，不过就你同佢哋讲，讲道理咧系嘥鸠气，少少嘅发言啦，即系 我从来唔讨论呢问题，因为太多余。 因为之前嘅事件咧，基本上我就咁睇佢哋拗嘅啫嘛。然后有啲人跳咗落去之后咧，发现佢哋系唔捻想听你讲道理嘅，即系佢哋系唔会理解到呢样嘢。不过佢哋唔理解又好正常嘅事嚟嘅，我理解佢哋唔理解嘅，即系喺佢哋嘅世界入边，无论黑人定白人，个肤色都系天生噶嘛。你白人点样晒到天荒地老都唔会变黑噶嘛？咁你黑人更加唔漂就唔会变白啦。即系佢哋眼中肤色系固定噶嘛，但喺黄种人眼中嘅肤色系会变嘅，而嗰个变因系我哋后天因素嚟嘅。我哋追求嘅系后天嘅部分，即系等于好简单啊！即系我个皮肤都好白噶，点解？我哋啲室内派根本就晒唔到太阳，根本好卵白咯。不过算啦，讲嘅有啲咁嘅事啦吓。我知阿杰特已经好卵厌恶啦，再讲落去我惊佢收线啊。 好闷，因为唉，我个讲嚟讲去咪系嗰啲嘢，唔通你会讲啲新嘢出嚟咩？好。讲下乔尔夫人，唔系魔法奇缘， 暂时呢一刻仲未有嘅，但系你话佢冇我就切都唔系好信嘅啦。但系咪真系有嚟黑人主角咧？就未睇下先啦，睇定啲先啦吓。 唔知啊，嗱，总之就系魔法奇缘韦婆版乔尔夫，又费好长嘅，唔重要啦。总之就系导演就系大娱乐家嘅 Michael Grace， 而编剧就系雷神索尔嘅爱与雷霆嗰、那个Jennifer Kyan Robinson。都几雷喎，大娱乐家冇问题嘅，但系雷神四系几雷嘅一套作品嚟噶嘛？ 切， 虽然我觉得其实冇咁想中咁差，但系俾人闹得好紧要。但系呢套嘢就唔知点算啦，我都因为之前动画版系奶奶啲嘢嘅。 对迪士尼嚟讲咧，佢已经连续奶咗好几单噶啦，呢次再奶嘅话咧，我真系唔知佢点收科。不过 其实唔系嗱，好真嘅，其实唔系奶嘅，例如黑人小鱼仙，其实喺美国收视系嘅票房系几好嘅。 嗰套其实 OK 嘅，其实 OK 嘅票房系 OK 嘅。 剧本有啲蠢，不过就还可以接受啦。主要是他那套咩周年大作大爆死咗嘛。 那套我睇到黑眼瞓，顶你个肺。真系黑眼瞓，唔系讲笑，物理上嗰种黑眼瞓啊，系睇中段就系、是、哇好温闷啊，屌！即系我唔介政治正确，但系我好介意闷，你唔闷得噶啦。 即系你选角政治正确咧，都也许可以忍嘅。 说忍佢啦，我都忍你啦。 但系你剧本因为政治正确而咁而搞到写成今日款啊，我真系只能讲，唉，真系。不过啦，咁啊，钱咧就好老实嘅。我相信佢呢刻都未定角嘅，更加冇话剧本啦，剧本肯定未写出嚟，只系纯粹出个消息啫。咁啊，唔使咁快屌定先嘅。我一路都有呢句噶啦，即系到佢真系发现落尾嗰阵先屌都唔系好出奇。 大把时间。 咁啊，而家就观且观望咗先啦。所以佢快乐都几花噶啦，咁样。 好啦，跟住咧有一套咧就系我以为佢讲笑嘅 漫画消息， 车田正美同双月星轮合作嘅，即系又卖版权啦。圣斗士真理似。咁点睇一次搞笑漫画嗰种嚟嘅？因为有一个美少女攞住个美少女就好似星天马座圣衣咁嘅迷你裙，然后攞张卡唔讲，我仲以为佢话咩咩卡牌战斗嘅咁嘅嘢。 这幕咧就 太多吐槽位啦。反正似啲嘢我都唔想佢讲，反正当年啊板斧落地四出现到嘅时候，我仲有咩星战我可以？ 唔系当年，今年嘅事嚟噶，今年嘅事嚟噶，大佬唔好讲到好似好遥远嘅咩过去咁样，今年嘅事嚟噶。 板斧落地四，大佬我睇见就系、是。 哇，你唔系啊嘛？ 即系神，而家圣旨真系都唔知点讲佢好啦。 唔理佢，好讲下一啲业界新，游戏业界新闻。首先就系完全唔意外嘅。 我好意外噶，我而家先我一路都以为佢已经系子公司嚟噶啦，即系原来而家先系。 咁咧就任天堂就将佢旗下工作室 Monolith Soft 咧就收购咗佢，正式完全收购啦，变成全资子公司。咁呢间公司最简单就系异度神剑。 石洛比啦， 石洛比 嗰间公司咯。佢因为佢之前咧已经系会去四维邦老任嘅公司去做 support 啊嗰类嘢噶啦，已经系。所以我一路都以为佢已经系子公司嚟噶啦，应该系之前系控制性股东，而家咧就完全变咗 100% 全资子公司，应该系咁样嘅分别。在我哋层面咧，应该唔会有咩差别嘅，由第二方变成第一方咯， 咪由嗰啲嘢咯。 咁所以应该唔会对我哋有咩分别嘅，不过就睇睇啦吓。另一个都呼发惊讶噶啦，咁 开发咗奇妙新嘅 迪拉嗰间又再裁员，我唔肯定。而嗰阵时有冇报道佢裁员嘅消息？好似有，又好似冇。即系记得嘅话，我听下。咁但系总之佢就又再裁员。 嗯， 不过你都估得到噶啦，佢新嗰套作品《Second Life》，即系唔可以讲炒粉，只能讲炒晒粉。咁嘅情况下，你都冇裁员先系奇怪。咁啊，所以佢一啲都唔系好出奇嘅。不过呢件事，嗱，我唔肯定系咪呢件相关，因为都几多下相关嘅事引到后边。不过直到我哋讲 TGA 嗰边先再讲啦。咁、 好啦，跟住就系《金融群合转》。嗱，游戏就唔好，游戏又冇乜就特别嘅，但系。边间公司咩嚟噶？唔系好知道、 啊。我觉得系一个鸡棚嚟啊， 似 即系 斗鸡棚嘅军水。 一间之前系做自动驾驶汽车嘅公司，然后同佢讲我而家要做一个三 A 级嘅游戏，个主题仲要系金融混合转，用 Unreal Engine 五。哇！我谂乜？你啲地雷元素会唔会太多咗少少了？肯定出镬。即系你唔好话我睇死佢啦吓，即系如果佢啪啪声打我，你冇欢迎。 系搭个鸡棚呃下钱，搭个鸡棚呃下钱冇所谓啦，反正 即系我点睇都好耐咯。佢放出嚟嗰段 PV 系混合 DG 同实景拍摄、而且仲有啲我怀疑系买素材翻嚟嘅，啲嘢前后唔透嘅。佢少数好明显系 3D 嘅嘢。嗰嚿 3D 都唔系好靓，佢话只用 Unreal Engine， 我亦都相信呢集片入边可能唔系几多嘢真系用 Unreal Engine 5搞出嚟嘅。总之成件事就好大好重嘅鸡棚 feel 同雷 feel， 而且金融混合转呢五粒字咧讲到累累地噶啦，呢一路都系镬嚟嘅，大佬。所以而家再拱翻出嚟，大有收割韭菜嘅味道。即系虽然啦吓，咁你唔俾钱佢就唔会割到你钱嘅。总之有友谊在先，你睇下嗱，若干年之后有下文，你睇下系咪我有冇 up 错啦？ 死因硬算分数，唔敢讲佢。好啦，跟住一齐 一个趣闻， 趣闻啦。 呢、这个点套喺老抽搞展览，唔系好正，好出奇嘅事啊！其实老抽成日好多啲好细嘅活动，我哋从来唔提嘅，咁正常都唔会提啊。但系我见到佢有人影咗张佢入边买嘢嗰阵时，因为咧而家日本好多地方咧，都系嗰啲黄牛党啊，买得好劲噶嘛。尤其是呢类展览咧，因为好多时会有啲限定商品啊，有时都经常会出现黄牛党。我唔肯定佢系出现咗，所以佢对策啊，定系预先整定啊。咁咧就佢日本而家兴就兴噶嘛，喺埋单嗰阵问啲细节，常听嘅就系跟巴啦吓，问你部撩跟凳要点样笃啊嘛，你读咗做 V 高大嗰啲就全部可以收皮啊嘛。是咁样噶嘛，即系咁佢就 系 佢。 咁今次咧，嗱今次重点就系暗号系嗱，佢买精品暗号系，佢 color 飘飘， 即系 佢同 首歌， 同佢工作人员讲啦，一人行埋一份。 即系我呢啲收纸飞，即系 唔系呢个喺呢个贴文下面嗰、那个有个人贴咗张图话，点都正好过你一个嘅，就同、是、你阿妈一齐去行 anime 啦。 即系咩？你老母二零几嗰个啊？ 遥控机嗱，同嗰个比，呢个算正常噶嘛？ 我屌啦！ 我同意， 即系好捻地狱批啊，大佬。 唔系，系点都好过搵你老母啊！首先就系、 是， 我屌你老母，即系讲粗口，我边搵阿妈大佬？啲傻嘢冇做啊！真系，即系叫我咩啊？咩 Felicia 大咗咩？你同你阿媽咪咧就送豪華送 Place 嘅小冊子，即係話帶你老母嚟，咁當然啦，佢唔會一要你染 DNA 嘅，即係話揾條女， 即係揾件睇起嚟似你老母嘅人就拎過去就得， 唔使似得嘅添， 唔係似你啊，係個年齡啊成啊，你冇理由你四廿幾歲你揾個廿幾歲嘅老母㗎， 邊個唔得啊？喺動畫世界， 雖然入邊真係咁，雖然故事入邊真係咁。 六岁嘅老母都有啊。 系咪啊？唔系，总之就系一个几即系啲地狱批嚟嘅咯。即系成日都系咁噶，我即系对上一次听嘅应该系老脸搞咖啡啊嘛，佢卖咖啡啊嘛，好似咩公正廉明什么嘅，唔记得咗。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原来公正廉明可以卖嘅。第二个就系原来你仲有得卖嘅。 系唔紧要。好认真噶，我系想试下噶。传说中老脸咖啡， 你咪去咯，去老脸啫嘛。我去唔到，你去到啊？ 唔系， 即系咁，即系呢 难去啫嘛。 呢啲嘢，你改商品名的时候，可唔可以改个咧？对个埋单嗰个友善少少嘅名，最少你唔好坚持个要个客人讲出嚟啊！即系呢度点同一样嘅情况。喂，大佬咩羞耻批嚟噶？ 唔理佢啦，翻下位啫。 不过就少少小趣闻嚟嘅啫，即系唔紧要啦。咁样 好啦，跟住讲下啲高科技嘅嘢。首先就讲下咗 OpenAI 嘅 Sora， 即系嗰啲用 AI 做嘅动画。对我嚟讲 ，AI 动画嘅认知就系咩咧 ？X 里面成日见到嘅嗰啲咧 AI 接吻图咁样嘢啊，两条女无啦突然间将识 AI 嘅接吻或 AI 随心咁样，睇咗好乸多啊！ 嗰个应该我哋之前讲嗰旧我咁Sora 咧就系、是、最早发布，应该系最早公开嘅。AI 生成影像直接由文字生成影像，之前嗰啲都系之前我哋去讲 Sora 嗰阵时有提过，之前嘅其他都系逐格去生成一张 AI 图，然后将佢连贯埋一齐，或者佢哋可以中间有啲过渡，但系都只系去到呢度嘅啫。但系 Sora 系直接文字生成影像，但系佢放咗好乱耐，即系 OpenAI 几乎所有嘢。都是掟咗出嚟先，然后九百几万年之后出个货不对版嘅，但系都叫做有嘅版本俾你。即系之前四 O 个实时语音又系咁样啦，而家Sora 又系咁样啦，出到嚟啦。咁两个样嘢，第一冇香港份就废话嚟嘅，英国都冇份，因为欧洲嗰边有啲法规问题，佢哋未搞掂，咁啊只有美国同台湾嗰边嘅收费用户先用得。咁都好正常嘅事嚟噶啦，咁啊效果的确系冇当初个想象咁美好，依然系有唔少物理嘅错误咯，依然系会有嘅，但系唔多。 嗯， 你要求嗰啲嘢系好正常普通嘅咧，就冇所谓。如果你要求一啲奇怪少少嘅话咧，佢都系俾一啲好奇怪嘅嘢俾你咯，而且系唔符合物理嘅，有待改进咯。依然系，即系我呢啲净系用 API 嘅，系暂时系未用到嘅，即系唔好讲应唔应该先。 咁冇关 系 都。 佢而家咧就已經係有推步版啦，應該生成會快咗，但係你冇比較，所以你唔會知道佢有冇快咗幾多嘅。標變成就係你要生成好多之後，先會有一兩段片用得嗰個程度咯。雖然佢當初已經有講過，我亦都有提過各位，佢出嚟嘅片全部係 cherry-pick 嘅，即係佢揀過好嘅先攞出嚟嘅，唔掂嗰啲掃撚咗落台底噶啦。但係而家你可以生成嘅話咧，你生成出嚟嗰啲咧，有絕大機會你會生成一啲掃落台底嘅嘢嚟嘅，咁啊。就而且佢非常唔系算非常咧，颇为唔听话，即系你讲嘅嘢咧，佢只会听你一部分。比之前我哋介绍过另一档迟过 Sora 公布，但系早过 Sora 出嗰个 Luma 嗰个咧，会好啲，比较听话少少。即系呢个系有受益于佢个语义理解能力。Luma 嗰边基本上系靠估啊，即系咁 Sora 会好啲嘅。咁但系真系未到大家觉得咩杀手级应用嘅程度。咁另一样系算系跟进啦吓。上个礼拜我讲到用 O1 啦，咁啊用起嚟系佢系比较详细、比较聪明少少，推理能力系强啲，呢个系冇错嘅。咁问题就系我用得佢除咗慢之外，我要 load 成十到十几秒，佢先开始出字，仲系开始出字啊，唔系出晒啊。这个都还可以接受的。最比较问题我用下突然间跟你讲出去话。什么去话不好意思请充钱。喂我不是很久之前我才刚刚入了20美金进去、哦。根据之前的经验应该可以用很短耐的、哦。跟着我先走去看个收费表。哦我望完真的眼前一黑。O1 收费的是15蚊美金每100万个 token。 哇。 100万个 token 我想大家很难理解的。不过我用另一个数就可以，大家可以佢哋就话4O mini 嘅收费系0.15美金100万个 token， 佢系100倍啊，系哇，我琴日烧得咁捻快啦，之前用得好开心，啲钱嘘嘘声咁用晒佢，即系我谂应该唔会有几多人系用 API 去接嘅，不过总之就系我濑下嘢啦，同大家睇一睇啦，即系用之前睇清楚价钱先好用，因为之前系从来唔睇价钱嘅。唔系话好有钱，系因为真系用好耐，都用唔晒，20蚊美金用好乱耐， 最终而家用咗两个月，佢就同我收工咯，廿间都已经，哇，赤到我啦，我都系缩翻落四毫米啲算啦。 算啦，有你真系讲住搵食就话冇办法啫。 咁呢啲好正常，人哋买 display 啊，日日烧电啊，嗰啲全部运算资源都要钱噶嘛，用人哋啲嘢俾钱好正常嘅事嚟嘅。不过就食之前睇价钱咯，有啲人餐餐米之年都冇所谓嘅，咁我呢啲食个麦记都要牙痛咁声，另一回事啦。咁啊，睇一睇咧。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今个礼拜点解咁多 AI 呢？另一个就是 Google 嗰边又发表新嘢啦吓，佢连续两日发表。咁啊，先讲个大家比较熟少少嘅 Gemini， 即系个双子星啊出新嘅模型叫 2.0 啦。我用咗系比之前聪明嘅，即系你当之前系弱过 GPT 4o 半级嘅，而家咧就应该系强过 4o 半级。我谂同 O1 差唔多咯，即系佢讲嘅嘢有模有样咯。而且比4O 好嘅地方就係 Internet 资料嘅融合呢係会攞得好啲嘅。而且我暂时未试到啊，佢个上限应该係比 4O 多，即係 4O 啊问几句就冇晒㗎啦嘛。呢档呢就会宽松少少。咁你唔使下下问几句跟住同你讲想继续啊俾钱啦。几档免费模型都係咁样㗎嘛，再当 C 字头嗰档 CLAUDE 啊，佢个 3.5。原来之前佢而家仲系叫 3.5 㗎。但是它是静鸡鸡升级了用过的原感觉是劲过 4O, 应该都是同 1O 差不多的程度。咁但是它连 3.6 都不叫，就咁叫返 3.5, 我觉得好迷惑性喎、啊、先生。一般人呢都是那些改版是远远夸大啲㗎嘛。喂你改撚咗嘢都连版号都唔撚换。算啦，版号问题我呢个礼拜换电脑已经比佢折磨咗唔少啦。即係 Pivot, 我之前用 3.10.1, 最新是 3.13 嘛。我用完之后，唔好意思唔 support， 屌啊！成 private 真系好甩黑人憎，佢要指定某一个版本先用得啊、哎！不过虽然呢个可能算自己套抱怨下啫。咁啊，呢、这个唔系重点，呢、这个对用玩开 AI 嘅人都未必好关心。毕竟啊 ，Google 嗰档嘢向来大家都唔系好理嘅 ，Google 嗰个 AI 真系渣少少。咁而家用得，而家我觉得可以用嘅，尤其是佢唔使钱，连线网络能力好。 嗯， 略喺呢一个时刻点。会赢其他半个头咯，而最大嘅你，如果大家有留意股市嘅话，应该都发现噶啦 ，Alphabet 嗰边升咗几个 percent 啦，行步跳升咗几个 percent， 原因唔系因为佢，而系因为第一日公布嗰个量子晶片，哇，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喂，唔系呢次系真嘅，虽然系真嘅，都系唔系真嘅，佢真系话佢要整咗个105 bit 嘅量子晶片，我谂紧，哇，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量子电脑嘅嘢啦，先讲呢一刻呢个世界上已经存在量子电脑噶啦。问题就系佢嘅运算能力比 PanFourBomb 比不如，而且佢只能解特定某类型嘅题目，佢冇我哋而家用紧嘅 CPU 咁通用嘅。嗯，当然啦，喺佢哋擅长嘅领域嘅话，如果用现在的 CPU， 嗱，根据佢嘅发布会，佢咁讲，我咁讲嘅咋，佢计算用五秒计算出嚟嘅题目。传统电脑而家最快的电脑，佢冇讲到系乜嘢，但系其实唔会差好远噶啦。嘅 CPU 如要计25个姐咁多年嘅时间，佢计出嚟，唔系要25个家姐去计，系 屌难嘅， 系过18000万亿兆经海，跟住先系姐，系一个大到天文都唔知嘅天文数字，即系佢咁样讲啦。咁但系基本上呢嚿嘢咧，系暂时呢一刻咧系落实唔到嘅，攞唔到嚟用啦吓，只系个前景好似好宏大，好似好劲，但系净系呢个消息就已经足够炒升咗佢个嘢，甚至其他同量子计算相关嘅晶片。 对我嚟讲，量子电脑喺某个意义上系属于鸡棚一类嘢嚟嘅，讲到好劲、好劲、好劲、好劲，但系搞咁耐，实际上。真系实用嘅啫，就遥无期。 咁讲啦，一个最先出现嘅量子电脑，你估下几时出现？真系已经有噶啦，1980几年， 唔知 40年前嘅事嚟噶啦。 40年前你话量子电脑，跟住成班科学家讲到佢哇点劲点劲，但实际上搞40年啦，佢嘅未来仲比核聚变仲要远。 呢个主要系因为咧，佢解决唔到退相关嘅问题。啱啊，讲过105 bit 嘅。我唔知个单位系咪一个叫 bit 啦吓，总之105个位元，即系咧，我咁讲，我哋而家嘅所有系所有啊，电脑所有计算嘅嘢，即系唔系一到零噶啦，即系二位元运算嚟嘅。你就算你话嗰啲咩64 bit 嘅，其实都系依然系用零同一去计出嚟嘅。咁但系量子电脑咧，系讲紧佢可以有好多嘅叠加态喺度， 咁呢嚿 Google 讲出嚟呢嚿咧系105种运算效率，唔系105倍，系 Square， 所以佢个速度可以运算快好多。咁问题就系咧，佢因为呢啲嘢系牵涉量子，佢会有退相关问题。佢原本点解量子会有咁优秀嘅计算能力，系因为量子本身有个不确定性，佢有好多状态同时存在，所以佢先可以令你可以唔系一次计一同零，可以计好多嘢。哇，计算嗰边咧就有两个主要问题，就系、是、因为要保持呢样嘢，所以你个环境小许嘅震动、温度改变都会令到佢退相干，咁佢即系会变成佢唔再系叠加态啊。咁呢个嘢就佢计出嚟个数就会唔准。你所以而家一路到啲问题就唔在于佢计得几快，而系佢要做咗个量纠错嘅问题。你确定你计嘅嘢冇错，就算我哋而家嘅晶片啊都有嘅，有时运算嗰阵时会有一日各种奇奇怪怪嘅原因而出现问题。又有冇听过一种 RAM 叫 ECC RAM 啊？即系佢计嗰阵时咧，佢会做一个纠错嘅过程，会令到佢嘅准确率会高好多。你可以理解成为佢而家一路都缺乏有效嘅方法，令到佢错误比较少。因为大部分嘅量子电脑都系要超低温嘅情况下去用嘅。对我哋嚟讲，你喺屋企放一个液氮系一个不切合实际嘅嘢嚟噶嘛，所以对佢嚟实用唔系讲紧佢有几快。而是讲紧你要令到佢可以放喺我哋嘅台面去使用，即系而家我哋啲电脑啊，都同你讲紧啊，你用嗰阵时冇摇佢啊嘛，你当成佢敏感度高一亿倍啦吓，即系变成你吹啖气落去，甚至你空气震动，你人喺度，你喺隔篱啊嘛，都会影响到佢啊。而家系量子电脑系新娇肉贵，玻璃到咁嘅地步，所以佢几快都系冇用嘅。不过就睇睇啦，即系咁啊。 算啦，有一句啲仲系真系，我一去都唔知几何年何月得偿所望嘅嘢。 有生之年系你 系啦。 咁啊，同我哋比较相关少少啦。我哋亲爱的 Twitter。 咁咧就呢个礼拜咧，佢 group 咧就有啲新花样嘅。首先就系、 是、先讲啦，上个礼拜你讲到咧，就系佢公开咗俾普通人使用啦，所以我哋终于可以用啦。即系我哋啲我啦吓，阿杰特之前可以玩嘅啦， 玩咗耐啦。 咁但系我一个礼拜之后见到佢三次改版，我真系我唔知道之前系咪今日款嘅吓。我只能讲而家 嗱，呢个礼拜咧改版咧，其中一个我留意到就系佢冇咗幽默模式，但系咧亦都冇咗 beta 嘅字眼啦。之前咧 呢、这个上个礼拜，我而家见系佢存在嘅，但系我唔知同之前咩有咩分别，因为我冇用过之前啦。但系佢系有个幽默模式存在，而且真系用得嘅，但系唔系好幽默咯。我只能讲， 而家就连幽默都冇埋啦。 有个趣味模式喺度啊嘛，开咗佢好似强加地硬系要幽默咯。我嘅个人感觉就系、是。佢只有少少嘅程度，冇之前咁有趣咯。再之前佢仲系收费模式，我见人哋放出嚟嗰阵啦，系真系讲到好玩，啲语气好玩世不公啊嘛。而家就直情连个嘢都冇埋，冇 Q 埋啦 ，cut 咗啦。我问过佢，我问过 group， 你做咩冇音模式？佢话可能系大家要认真啲，亦都可能系因为佢一个人版，即系佢嘢唔知几时加翻。同埋以前咧有一个叫做 mini 模式，佢快速啲嘢，冇话统一全部写住 group 二。Our improve AI assistant 系咁多啫， 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佢个模型大改版，之前系谷噶嘛，叫就咁样，而家叫二啊嘛，出咗新嘅版本之后，幽默模式嗰个预提词已经唔可以叫冇效，但系唔多 work 咯，我只能讲我根据我见到出嚟嗰嚿嘢啊，佢上次再放翻出嚟之后咧，都冇用，都系唔太 work。咁佢咪收埋咗先咯，佢搞掂先讲啦。 醒埋佢啦。 咁至于 mini 就更加系啦，就因为你使系先出个正式嘅大细，然后先再整个 mini 出嚟啊嘛。即系 mini 其实只系减低佢个资料量，令佢运算得快啲，悭啲资源啦。咁当然佢亦都会出得快啲。咁然后上个礼拜到呢个礼拜，其中一个大家好中意玩嘅嘢就系、是、根据我嘅推文去生成我嘅图像咁样嘅。跟住我发现咧，佢依然系有保持收钱同唔收钱。收钱嘅可以用 FLUX 嘅嗰嚿嘢，冇嘅话咧就冇嘅，即系我而家用啊系冇嘅。当然佢都可以生成图像，但系佢系用自己个模型生成出嚟嘅。用如果你付费嘅话，嗰嚿嘢咧系 with FLUX， 我唔知道点样 with 佢嘅。总之系有啲似你如果用 ChatGPT 叫佢生成图像嘅话咧，其实佢系 call DALL-E 出嚟嘅 ，DALL-E 即系 OpenAI 嘅自己嘅生成个模型，唔系同一个模型嚟嘅，即系唔系叫 4O 或者 O1 去生成嘅。嗰嚿嘢其实系 DALL-E 嚟嘅，即系佢而家系类似咁嘅模式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免费版本咧，系冇得用嘅。咁样所以出嚟嘅话，已经有啲华人嘅话就好 Q 鸡嘅，有啲人嘅话就好靓嘅，就应该差距就差咗喺度。 另一样就是啱啱讲啦，就是话根据我的推文去申请啦。喺一个礼拜之内由可以变成唔可以，喺我今个礼拜前嗰阵时咧，佢仲识得根据我嘅推文生成图像嘅。咁我叫佢生成图像之后，佢出嚟俾个大交叉俾我。我唔系理解唔到，但系都系打个答啦。你估下点解？ 点解？ 原来好简单嘅啫，因为佢真系根据我推文去生成啊，所以佢生成咗个比较年轻少少嘅 ACG 女角，所以佢就差咗佢啦。OK， 即系同低二早期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后屘俾人屌得多，包括我哋可以屌佢啦，包括屌得多之后咧，佢放宽咗少少，因为嗰呢集鬼佬嘅申请嘢系，就算佢唔惊政治正确都好啦，佢系好惊儿童色情嘅，佢惊到问嘅，我要我重申一次，喺鬼佬眼中，日本 ACG 等于儿童，佢系惊儿童色情，佢惊到去，佢唔系去判断你色唔色情啊，佢直情判断你系咪儿童啊。佢眼中嘅儿童啦，即系我哋眼中嘅美少女，只要系出现一啲年轻少少，即系十零岁嘅女性咧，佢就叉沟咗你噶啦。所以佢根据我嘅推文推，就生成咗一个年轻少少嘅日系美少女出嚟，咁所以咪叉咗个咯。其实系咁样嘅，我又出咗个推咗去吐槽，我推入边冇特登道破嘅，咁我留翻喺新闻入边先讲。其实就系这么回事，因为佢参考一个好重要嘅对象就系、你嘅头像。咁我头像系唐妈咪嚟噶嘛，系、的确系唔够十八岁嘅日本美少女啊嘛。咁、然后佢就会参考一啲你嘅我嘅推文啊嗰啲嘢。最终我系有成功生成过嘅，系一个好普通嘅金发蓝眼嘅美少女，所以佢咪出唔到嚟咯。佢某一可能系某一次佢判断佢冇咁幼，咁所以佢出咗嚟系咁样嘅。而其他方法你尝试去生成佢咧，佢只要系哪怕有机会出现一个年轻少少嘅女性角色咧，佢都系会差咗你嘅。如果唔信你可以试一试。咁呢个系今个礼拜较早前嘅事，而较后期咧就好多人都发现咗啦，佢唔 work 了，即系话咩？我根据我嘅推文生成嗰日。之前咧都系虽然会有时会将你会变咗黑人啊，性别唔同咗啊，即系嗰类嘢都好，因为好少人真系写咗你嘅性别喺度喺你个注册上面噶嘛，佢只能根据你嘅行文去估，根据你嘅头像去估你个性别或者种族之类嘅嘢，错嘅几率系极高嘅。不过呢个系唔真系好出奇。咁但系呢个礼拜后边咧，发现就系唔再有效了，佢生成出嚟嘅嘢同你基本上毫无关系啊。估计是因为他不再读取你的推文了，变成假读取啊！好耐好耐之前在呢个 ChatGPT 啱啱出嚟嗰阵时咧，扑浪系玩咗个愚人节活动，好似系愚人节活动，唔系好记得啦。总之搞咗个活动啦，接入咗GPT 嘅 API， 其实啲人就好中意话啊，根据呢个扑浪博主你当推主啦吓嘅推文去讲呢个人系点样嘅人。其实嗰阵时咧，佢所有答案都系鸠吹嘅，佢搵唔到资料啊。因为佢冇连线能力噶嘛，嗰阵时而家都系啦，佢攞唔到资料，佢咪勾出咯，讲个似是而非嘅嘢出嚟。而家嘅谷就系呢个问题啦，佢应该系因为某啲原因，可能系政策问题，可能系法规问题，可能好多嘢。总之佢唔再读取你嘅推文，所以就改一年就改几次嘢，系咁改佢啲政策啊，成嗰啲嘢，我觉得。 我觉得呢样嘢几好似佢风格咯，佢系。Try Erna 嘅信徒嚟啊嘛，唔理咁多，掟咗出嚟先，有问题即场执，好过慢慢斗完之后又再玩执，即时即执即时执咁改啊嘛，佢从来都系咁噶啦。 但我觉得佢读到推文呢样嘢系谷嘅其中一个好大嘅优势嚟嘅，即系我可以丢一句出嚟分析呢个 Twitter 嘅人为人，我对当然纯粹系好玩啦，但系对有啲人嚟讲系讲紧请个新员工翻嚟面试完啦。跟住咪随手督一督佢个 Twitter， 望下佢人。以前咧，你只能人手工人肉督落去，跟住望下你了不起咪望一两页，你唔可以望太多啊嘛。但系你可以而家就可以直接问谷去问，而家唔得啦。之前就可以问谷，喂呢条友仔到底系咩一个点样嘅人啊？咁佢总结咗，哦呢条友仔啊，佢有责任心啊，对咗啲嘢有好奇，但系咧有时咧就有啲冷漠诸如此类，即系佢会咁样可以总结到俾你出嚟啊嘛，系真系有用噶。虽然唔系好多时候有用啦，咁但系而家就冇咗呢个优势。作为即系咁多栋 A.I. 入边啦，我觉得佢少数嘅优势之一就可以读你 Twitter 入边嘅内容。 不过等下啦，有个佢而家仲喺度执紧， 可能十年后整翻咧， 系永远都执紧嘅，呢个有事实嚟嘅。 唔系咁执，同埋就系佢系每佢系从来都系唔存在所谓叫做咩啊？执好晒先掟出嚟，而系咩拉即系拉标咯，每晚掟个新版出嚟改做法噶嘛。 我只能话你听，涉及 AI 嘅所有档，每一档，包括宣称自己好稳阵嘅 Google 都系咁样做嘅。 拉标 呢个年代变得太快啦，你到你搞掂搞成嗰阵时先攞出嚟，嗰阵时过捻咗气啦， 好低啦。 所以一定大家又有新嘢就攞出嚟嘅，不过就我唔知因为我免费所以冇得揀定系咩嚟啦，总之佢又冇得揀，一改就新嘅。咁 我都系啊，唔系免唔免费问题，我都系咁样啦，我有俾钱都系咁样。 仲有个就应该都唔关有俾唔俾钱嘅问题啦，所以呢个对我嚟讲就影响不大，对大家嚟讲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啲。对我嚟讲，虽然我觉得系喜闻乐见嘅，就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你嘅业手，你 Twitter 业手。佢冇咗 For You， 原本系两条 timeline 嘅，一条叫 For You， 一条叫 Following， 另一个就系正在跟随啦 ，Follow 两就叫正在跟随。佢有两个，一个系 For You 系演算法嘅认为你想睇嘅嘢，一个 Following 就纯粹就系你 follow 咗边个人，佢哋 系啦，顺住 timeline 上嘅咧。咁呢样其实咧，佢个 assessment 咧系一直都好用嘅，其实系咯。 总之佢现在呢刻。我用网页版打开，佢都系两条 timeline， 但系就唔见咗 for you， 一条系正在跟随，一条系转推。 唔系啊，我用喺度啊， 可能系 ABS 啊。总之我现在打开就系正在跟随同转推，冇啦，即系佢冇咗个 for you 嗰、那个，而 for you 肯定系继续存在嘅，因为我喺 app 上面打开系冇变到嘅，因为我个 app 系仲系蓝料嘅，冇转到，一路都冇转到，仲系旧版嚟嘅，冇受佢所有各种更新嘅。麻烦影响，老实讲，佢更新嘅嘢十件九件半我都用唔着，但系佢出嘅镬我一定会濑，我唔紧要啦。总之翻翻嚟，总之就系佢有部分人，最少有部分人啦嘅 for you 唔见咗，咁对我嚟讲系好事，因为我一路都用紧 follow 零嘅，佢一个纯时间轴，冇受演算法影响嘅。 但系佢个 for you 其实几好用嘅，佢 for you， 因为佢个推荐其实系佢好过佢，即系唔好俾 Facebook 嗰个垃圾推荐搞错咗，佢个推荐其实系 OK 好用。佢推荐啲嘢，有时真系会推荐到啲我想睇但系唔知道存在嘅嘢。 有时几哭笑不得嘅误会啊！我自己本身唔系特别中意嗰啲秀嘅，即系嗰啲秀控啊嗰啲嘢啊。但系我有 friend 中意啊，所以有时我会见到咧，会 copy 嗰个嘢俾 friend 睇嘅。但系因为 copy 呢个动作本身会俾佢 count 到嘅，因为你系督落去跟住复制连结啊嘛。这个动作佢都会 count 到嘅。结果咧就系我个 time 入边出现一大堆秀出嚟。我原本嗰个 time 入边咧系一扎美少女嘅，即系当然会有其他主题啦。但系图嘅话主要系美少女嘅。但系自从我 copy 咗之后咧，佢系出现咗大量嘅秀出嚟。我又唔系点讲啊？误会咗我咯。喂，大佬，我唔系中意呢啲嘢嘅。佢以为我中意啦。咁讲下咧，即系呢个小趣闻啊，唔好笑，个人感受啦。即系呢个 Twitter， 即系一个礼拜。又系咁改咯，即系不过佢阿老马入主之后都 keep 住系接近系个礼拜都有啲新搞作咁滞噶啦，咁样。不过呢个礼拜又多咗少少，睇睇啦咁样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啲新闻就到此为止啦。之后嗰啲大镬嘢咧，即系留翻独立专题再讲。即系尤其是我哋好中意嘅，我哋好亲爱嘅黑旋风，唔系黑悟空咧，我一定会讲嘅，放心。好，咁今集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